300块钱，划到每盒海参只要699元就能订购成功。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天哪，等于说原价1999元的鲜芋心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元。一盒是200克，大约有40头左右的淡干海参，隔2天吃一次的话，全家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下来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每根野生海参才15块钱。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一定要记好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本次活动鲜芋仙厂家诚意十足，凡是打进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不仅可以享受到1300块钱的厂家补贴，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送给您。门槛很低，优惠很大，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3697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10几块钱吃野生海参，这和吃条鱼买斤虾的花费是差不多了，他肯定选海参了。还有6052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听你们家的海参已经2年多了，一直都是没下手，听说今天有600多块钱可以吃上3-4个月的优惠，那一定要试一试。 看来这真的是一位常听我们活动的朋友啊。您说的没错，鲜芋仙海参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了，每一根都是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海参，品质没话说，价格也实惠，只是一直推荐的是1年装和2年装的优惠，像今天这样花699元就可以吃上3-4个月的野生海参，这还是第一次呢。 没错啊，这一次厂家每盒补贴了1300块钱，而且又首次降低门槛，单盒就能订购。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品尝到野生的进口海参。所以说啊，如果您也想来尝试一下，又或者想着过年给家人给朋友准备点不一样的礼物的话，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元，划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可以给全家人一个月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和16种氨基酸等多种的活性物质，这份健康投资很必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朱女士加订了2盒，说野生海参就是不一样，劲道不软塌。那肯定是不一样啊，您想啊，这野生的海参必须是经过多次休眠期成年之后才能捕捞上来，历经了海底珊瑚岩石的摩擦，与竞争对手搏斗，个个都是勇士，营养的沉淀聚集啊都蕴含在身体里。 没错啊，那王先生也是加订了2盒，说上次买回去老婆包了炖海参饺子，一口爆汁鲜美无比，连吃一个月都不嫌烦。 哎呦，告诉您啊，这海参鸡蛋羹也特别好吃，一口鲜嫩划过舌尖，泡个米饭我家不爱吃饭的熊孩子都能扒拉个几大碗不带停的。还有这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豆腐煲、海参烧鸡汤，不只是美味，10多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等等的营养物质，非常适合全家来补补身体。 就算你不会做饭呢，累了、乏了、虚了、营养不够了，直接蘸个生抽芥末直接吃都行，营养健康的仪式感海参给你。关键啊，是价格并没有高出多少。赶紧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飞降1300块钱，只要699元。699能吃上3个月的海参大餐，美食都不带重样的，划下来一个月200块钱，停车费、加油费都不够，就能把身体保养起来。那就赶紧让高大上的海参成为家庭餐桌的常客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活动马上结束，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是全面报线当中。4877的刘女士订购4盒，0553的张先生订购2盒啊，5219的庄先生订购2盒是特地买给父母的，说周末回去爸爸烧了我和他都特别爱吃的红烧肉，这老爸呢却没动筷子，我说为啥你以前能吃5-6块呢，那我爸就说了，上了年纪了必须得控制。转眼间我们感叹自己老了，其实却不知爸妈在加速变老。 海参低脂肪，里面海参酸性粘多糖，包括人参皂带，多重的氨基酸，让爸妈更加健康。那现在抓住最后30秒钟的时间拨打电话4007101 1061108 4007106108，省下自己的一双鞋子钱699，给爸妈三个月的海参，进口的野生海参，而且全部都是一级品，值得给家人最好的。现在下单还有省心的海参泡发杯免费赠送给您，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呀，是猝死的一些征兆。首先第一方面，一个征兆是近期呀会出现胸闷，或者胸闷呢加重。近期突然之间出现了活动以后胸闷，休息一段以后可以缓解，这就什么，实际上提示了可能就是您有一些冠心病，就表示啊你心脏那儿供血供氧不足，出现胸闷，胸闷加重。突然之间出现的症状表明呢，冠状动脉内的粥样硬化的斑块啊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发生破裂，导致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如果呢以前呢就偶尔有胸闷的状态，近期症状变得更加呢频繁，程度更加严重，说明以前呢很可能就是属于一种稳定的斑块，可是目前呢出现了一些小的破损了，平时随时啊都会发展为一个大的破损，而导致一个急性心梗的发生。所以这种情况，首先在出事前，必然您自己会感觉到出现胸闷，或者是以前就出现了胸闷了，现在胸闷加重，那怎么办？您赶快去医院。第二，出现心慌，往往呢心慌往往是心率加快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不定期出现的心率加快通常是啊快速性的心率失常，多数的心率失常的危险性啊这个比较小，不会引发猝死，但如果是频繁的发作的室性的心率失常，这有可以发展为室颤的一个风险。另外很多老年人呢出现了心慌，那是房颤，如果房颤伴发心脏的传导的疾病的话，很容易啊就是发展为室颤，室颤发作以后的话可以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导致死亡。频繁的心慌的发，咱们绝对不可能大意，还得赶快去医院。第三，有的人会出现心跳过缓，可能平时也不注意。心脏的跳动啊，是由特定的起搏的细胞发起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窦房结引起的这个特定的起搏细胞发起的心脏的跳动。起搏细胞的功能变差了，就会导致心脏跳动的速率啊减慢，严重的时候啊引发心脏的停搏。老年人呢，应该定期的监测血压、心率。如果出现心率小于1分钟54次的时候，血压这时候会变低，就要会很容易出现长时间的心脏的停搏，导致猝死，那这是必然的。第四是昏厥，昏厥是猝死的重要的前兆。多数昏厥是由于心跳突然之间减慢或者是停止，导致脑供血不足而引起。昏厥有时候啊持续呢几秒钟以后能够自行呢恢复，如果不能恢复，那么这就是造成了猝死。第五，还有不明原因的疲劳。猝死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很多现在年轻轻的30多岁甚至20多岁也会发生的。由于工作压力常常自己呢精神上的紧张出现疲劳，这个普通的话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或者伴有胸闷水肿，这就是要警惕猝死的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心肌炎或者心肌病造成的，所以不明原因的疲乏这个症状还千万呢要注意。很多年轻人啪一下子摔下去了，哎，再也就没有缓过来，这就是猝死。第六，眼前发黑和肢体麻木，脑卒中风呢也是引起猝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些卒中的这个起病很急，几分钟内就会发生的这瘫痪、血压增高，假如及时的就诊的话可以缓救生命。但有些脑卒中起病非常的缓慢，早期啊只有轻微的一些症状，患者呢并不在意，一旦进展的话，发展快的话，那就会引发猝死。所以说呢，这个千万要加以留心。眼前发黑、肢体麻木这些症状，尤其是患高血压、冠心病或者房颤的患者，脑卒中的发生率呢高于普通人群的这个好几倍。如出现单侧看不见东西，单侧肢体麻木乏力，走路不稳，自己的腿踩在地下就跟踩棉花似的，这个时候千万要警惕脑卒中的发生，咱们要注意这些状况的话呀，就可以减少我们猝死的一个征兆。猝死的征兆要发生，那咱们千万要注意及时的上医院。就我们刚才谈到的胸闷啊、胸闷加重啊、心慌啊、心跳过缓呢、人发生昏厥啊、不明原因的疲乏呀、眼前发黑呀、肢体麻木呀，这些都不是普通的一些小的一些的普通的症状，您千万不能耽误了，耽误了就要出大事儿。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实际上老年人呢，咱们说实在，这个生长发育衰老死亡，这是我们生物的新陈代谢的一个自然的规律。人就是整个的过程，这个生命的过程，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衰老啊必将啊如期 到来，所以呢咱们的整体的体内的尤其是心血管系统的同样是在发生老化。心脏的老年的改变呢一般是从30岁到40岁开始，开始出现心脏的代谢细胞的总数逐渐的减少，由于脂肪组织的增加，心肌细胞的体积会增大，心脏的重量外观呢却比年轻人甚至要大，所以老年人的心脏结构的改变，包括心房增大、左心室肥厚、瓣膜的扩大钙化，尤其是以左心室肥厚最为明显，左室的厚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进行性的增大，在心脏实质组织变化的同时，心肌间质出现退行性的改变，胶原致密度增加，并发这些硬化，心包变厚僵硬，心肌顺应性随之下降。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冠状动脉还发生硬化扭曲，冠状动脉血流量逐渐减少，导致不同程度的咱们的心肌缺血缺氧。老年人的心脏功能日趋减退，心肌收缩力下降，心功能储备逐年的下降，加之老年人心脏传导系统的老化，导致老年人心力减退，心排血量显著下降，所以这样造成我们全身供血供氧不足。所以本身你的年龄不饶人，咱们心脏的老化是从30岁到40岁才开始，你现在七老八十，咱们更要注意啊，防止出现这个猝死的发生的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近期出现胸闷啊，胸闷加重啊，或者心慌啊，或者心跳过缓啊，昏厥啊，不明原因疲劳啊，眼前发黑啊，肢体麻木，这些不是小的症状。本身我们年龄不饶人，心脏老化在改变，而血管老化同样的，动脉血管的老化是导致人衰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老年人动脉血管常常出现纤维化、钙化跟粥样的硬化，那么造成我们全身供血供氧不足。灵芝咱们说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灵芝多糖它是具有广泛的生物学的活性的，那么这些具体的情况都是通过了实质在科研的工作累积出来的，你要去查查这个科学上的发表的这些论文，那么有的专家几十年一辈子都在研究灵芝，所以呢做了这个一辈子的科学的实验的工作，累积了很多有关灵芝方面的现在最新的一些科技的成果。灵芝多糖是可以调节我们免疫系统功能的，对于我们机体的供血供氧调节是很明显的，减少啊还可以使得我们呢自己体内的自由基的对于我们健康的危害。灵芝保护我们心脑血管，能够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微循环，增加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缺血缺氧有改善的作用。同时呢对于啊对抗高脂血症啊也起帮助的作用，可以明显的降低血液中间胆固醇、脂蛋白、甘油三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已经形成的，它可以有降低动脉壁上胆固醇的含量，软化血管，防止这个血管进一步的损伤，改善局部的微循环，阻止血小板的聚集，对于心脑血管的疾病呢，能够帮助起到一个调理的这个作用。 还可以呢减轻或者缓解咱们心脏的缺血缺氧造成的心绞疼的这些症状，减轻从前呢这个心前区啊闷啊疼啊紧压感呐、啊，改善了心悸啊改善了这个体内啊由于心脏出现的呢水肿啊，而且呢咱们这个磷脂给予全身是整体调节局部改善，改善食欲改善睡眠，使得精神能够好转，使得心律失常能够缓和。因为很多的磷脂通过科研的这个成果以后跟临床结合，确实是能够啊改善我们的人体我们心脑血管病的这个起到一个帮助的这个作用。磷脂酸油降血压，磷脂多糖呢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同时呢对于啊这个体内的自由基过氧化物的含量起到已经降低的超氧化物歧化酶的能力活性能够增加，表明啊就是对于体内的一些抗氧化的能力啊也是在起一个调节的作用，能够帮助体内的氧自由基啊能够下降。所以咱们说这样的话呢整体的健康状况啊就得到改善。就是说有些条件我们已经出现了胸闷啊胸闷加重啊心慌啊心跳过缓啊昏厥啊不明原因的疲乏眼前发黑啊肢体麻木啊出现了这些我们平常不注意的症状，但是通过磷脂的有效成分进行调理以后，咱们就可以啊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